对不起。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现在都大家都说啊，元仔啊，元仔好可爱哦，台北有希望，台北好好看，元仔好可爱，然后说什么啊，黄色小鸭，哇，我们去黄色小鸭游进基隆了耶，谁去把浴缸的那个栓子拔掉，谁去把基隆港的那个栓子排水栓拔起来，这样子。那我们不是在赶那种时代潮流的人了，那自然会脑内妄想，会说哎，想要就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只是我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并不是社会上面所包容的那种让社会更好，可能只是说让我或者是属于说我的这个群体性的我，还是说个人性的我得到一些满足。 那可是你吧，我比较想让这个世界变烂一点。 然后，而且就是说，还有个变好，是说对我的好呢，还是说对我的爱人的好，还是说对于说，我说对于说我的朋友的好，还是对于我爸爸妈妈的好，还是说对于说，世代的好，还是说什么？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ZK 对你的最大的贡献 ？ZK 是什么？ 是一个刚刚死掉的， 他是大旺的恩人。 嗯，哦，那大旺讲完，我也要讲一个。 没有啊，就是因为就是2005年，我在日本看那个，我在东京看那个大有良音的那个主办的一个音乐会，然后在那边遇到 ZK 啊，然后我给他一片硬盘碟，然后他也给我一张他跟那个秋田昌美合作，就是以那个 MAZK Mask 合作的一张专辑。 有一个富士山的 ，At same time 不是摩托苦，是不是汤岛白美是那个 At same time 当时刚出的， 对对，2005年的时候刚出，然后他就是，我问他说你们是怎么作业的呢？然后他就只告诉我说看标题 ，At same time， 两个人就同时一起。发出声音。 那可是后来就是后来我有在那个 Alchemy 那时候就久久广重当老板，然后 Masona 当店长的唱片行，就是我又找到一片 DVD 是就是 MAZK 的那个噪音现场有配影片，就是他也有另外有人，你有以 前做的吗？ 不是野尻做，那他就是有很多那种街景啊，莫名其妙，就街上看到很多电话啦、啊、杂货店、组装啊，什么书店啊，什么啊车轮啊，什么水沟盖啊，就是各式各样没有意义的那种影像组合起来，然后而且是非常短的那种镜头的剪接，那个就是那个给我的意义，其实就是我就发现说，我后来就是觉得说，这种噪音音乐这种，或者说。影响秋田昌美那种 Merz Bau 那种风格，那种 Kurt Schwitters 那一种，那种反美学那种，就是在巴奥斯的边缘，在边缘性格那种巴奥斯那种，就是其实给我相当大启发。 我2003年的时候帮波州包访 Tarkovsky， 就那次请他来的那一次， 是， 然后我问他。那个他信不信上帝的问题，然后他说如果你说的是那个在云里面白胡子会笑的老人的话，那我不信。 对，我一直记得这句话。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你可以看看那个整个列说之歌版举办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这个就是举办的过程，我不知道举办的结果，就是我再也不想要做电子音乐。 其实那也是一个转机。 对啊，因为觉得真的是没办法，完全没有办法，找不到实力一点。 所以现场其实放的那些音乐都，其实你会觉得跟你没有什么接点的。 不是跟我没有接点的，是跟。有点像现在在谈新媒体啦，就是其实新媒体艺术对我来讲 在台湾是完全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 哇！ 你干嘛？ 听到这个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因为电子音乐其实就是一种新媒体艺术嘛。那对啊，那这都可以同胞在内。 而且好像 现在这个那个高崇礼讲的最好。 哦，对，高崇礼， 他说他是讲电影。他说如果不是做电影的摄影机跟这个后制设备生产的地方、是不可能做实验电影、他说不可能做实验电影、你如果不生产设备、不可能做实验电影、就是这个听起来完全是跟一般理论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意思是说先有的这个普通的商业体制才有了这些试图要突破商业体制的这些东西。 诶、已经不是商业体制，台湾也有啊。 商业体制跟 是说那种 非洲也有啊，哪里都有。 建立在那种物质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机器的生产。这要问马克思啊， 马金。 今天有没有马克思降临会的？ 马克思， 终于要轮到我的 身 边 了。 我已经准备好 马克思了。 这 蛮晚 了。政治经济学的那个时间到了。 这不是刚才不是。ZK 不是他在讲下去吗？ 就是关于说 ZK， ZK 都已经讲上帝了，你要讲政治经济学？ 你那句话还没有讲完。如果上帝是指白胡子的，他不信嘛？那 他的意思就是说， 是什么的话？ 他意思就是他信，但是他不相信一个有在云里面笑的有白胡子的老头。 对啊， 他不相信那个东西，就很清楚。 他信， 其实那也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身份的问题。对啊，就我代表佛祖，我代表基督等等。 我记得《英雄本色》里面周润发有一句话，他在好像在关，他在那个好像在一个 拜关房间都亮起来了，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啊，那是因为我们瞳孔放大了， 快死了一次。 那是因为我们的瞳孔都已经习惯这种黑暗了，所以 天黑了。 应该把荧幕再盖上吧。 我想要有一点点火堆的感觉。 太好了，新媒体的火。 普罗米修斯， 我们就围绕着它。 我们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帕斯山偷了火来。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加上手工 的 舞蹈旋转， 加上舞蹈。 我觉得电火就是原始的那个电视机，大家围着看一个晚上。 对啊，我们是 大旺是什么？收音机，原始的收音机。 对啊，我是那个六个电晶体， 那个其实没有关。 演出结束以后，我才会说是什么。 哦，是啊、哦， 但是演出永远不会结束的。问题就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是这个问题在答。 其实这个你说这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想到前年七月，南海艺廊这边 K 社曾经办过一场，就是说那个一场 KR 机是哈 ，Dino 带着俊阳跟陈立忠三个人，就是说围着一张小桌子就开始花生啊，有什么就是酒啊这样子就开始聊天， 表演聊天，那聊的 表演聊天，然后也很好玩，然后就表演差不多，三个人就起来表演就结束。 啊，有鞠躬吗？ 没有了。那一场阿宝也在。对啊， 没有鞠躬的话就没有诚意啦。 不是，他就是说， 没有这一场齐慧来，这等于是第二场聊天。 欸，可是你没有买什么东西，齐慧，你有需要吃什么？ 啊，我们准备了新媒体的购物。这样 对，有这个什么都可以烤。 献祭。 啊，毛二有带巧克力来。 哎，大家也可以拿，大旺那边还很多人。 对不起，那个这边有巧克力。这样。这个本二不好意思，本二今天生日，这样。 哦 耶！来个时候就想。 哈哈。 来的时候就想说带糖果这样子分一分，这怎么知道？那讲了那么久，是现在才开始分。 永远都开始就没办法结束，一直在开始。 巧克力好吃哦， 好吃， 巧克力赞哦。 其实有很多人都有可能的，就是甚至就是说那种以后就是说所谓说这种噪音音乐这种，因为二十世纪都已经很多梗都已经玩翻了，甚至现在很多 free jazz 的演奏者都已经开始在用器乐在演奏一些所谓噪音性质的那种一些音色，好，他们就是说去组织化，或者说去组织化这些所谓的这种不悦耳的这种元素，让它变成一个说可以独立视为作品的一种演出。对啊，那之后不知道怎么样。而且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说，像说那个日本噪音圈那个大有良音，他不只做装置艺术，而且还去帮 NHK 的那种神经连续剧做配乐。而且很可能今年还会上红白大队上，有没有人？ 真的吗？ 有没有公布？有没有名单公布之类的？有没有消息？应该那个消息 有啊， 他并没有嘛？啊，没有，应该小孩女应该有吧？这么红的， 巧克力的吗？ 可以吗？可以再吃。那个， 今天没有讲话的人，后面就交给你。 这个真是有趣。那如果说这样子，哪一天我们可以来那个举办一个那个火锅会，这样就是来的人就是带火锅料还是带什么的？ 好啊， 暗黑火锅。 暗黑火锅不行，暗黑火锅会有那种硬 鞋子啦丢进去， 鞋子、蟑螂丸什么的不要， 各种血啊。 对啊， 老鼠血啊，蝙蝠血啊， 没有，我为什么以后不吃鸭血？因为一只鸭，据说一只鸭只有100cc 的血，所以 要假的， 对，可能是假的，猪血比较有可能。 那请同学继续。 就是其实我上次有参与到那个几位大哥在中山创意基地的那个活动 啊，那是什么？ 就是。 请说明一下 、太好了 那个他在一个兔子卷轴 很长 然后上面有很多是泰文的字母跟音标嘛然后就围一整圈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传那个布条然后每个人都要念大家 只有看过这个装置 然后一起念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大家虽然念都是不同的看到什么，就是不同的声音，可是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共鸣，然后会觉得自己很像是，就是一群僧侣那种很虔诚的感觉，因为有一个频率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有这种感觉，而且，然后我就有在想说。就是这是你们当初创作，应该不是预设有这样子的结果才这样创作的吧？应该不是，这是一个附加的效果吧？因为后来我也有在网络上搜寻有一篇有写关于您的文章，它大概是有从您最早期的创作一直到最近期，然后里面有提到这个创作，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好像不止做一卷，然后有很多卷嘛。然后因为那个布的质感也是很好的，就它不是一般的布，所以就更加有那种庄园风，我不知道怎么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大家在分享那个，就是自己觉得很特别的 音景的时候，我其实有想到说，因为大部分是讲军队或什么，但是我就是想说，在场的女生就是有没有比较阴性的场所的经验？因为好像军队是一个比较阳性的场所嘛，然后我就会好奇说，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然后还有，好像应该就先这样吧。就我觉得这样还蛮奇妙，是尤其关灯之后，好像那个凝聚感更强了。 我们是救国团， 因为我们并不是救国团，所以就在放电。其实对不起，我这边也要补充另外一个我在军队的经验，就是我有进过女官队，也就是说女性军官的宿舍。 我刚刚听成女性棺材，吓我一跳。 我有进过，就是女性军官集中营，也不是集中营啊，他们都是 女囚701。 也没有到女囚，也没有遇到 我觉得你进女性棺材应该比进女官队还要更容易一点。 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准备要搬了，就是帮他们去搬东西嘛，就出公差搬东西嘛，然后就觉得说那个女官队也是很有意思，因为那些官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叫他官，我们就是说，譬如说我们那个隔壁的连队啦，就是说有一个女性的士官长，然后我们不是叫他士官长，我们必须要叫他学姐。然后我们遇到那种未官的，也就叫他学姐。哦，又算是学姐控。 长得跟男的一样的学姐，一点遐想都没有。 只要叫的是学姐就 OK 了，这才叫最高境界。还有下一位。对不起，我刚好没回答问题啊。 补充一件小小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去他们的一个就是宗教祈祷场所，然后他们那个咒语叫做南无猴郎加 Q， 就是创价学会，他们是日本 的妙法莲花经。 对对，然后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位中年人在里面念在唱题，然后他们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我们佛教还有什么庆啊或什么，他们都没有，他们就这样给你念，然后念超级快，就南无来加南无来加南无来加南无来加，这样超快。可是我朋友他就很慢，他就而且他声音很像鸭子，他就南无吼啦加嗦，就是形成一个很奇怪的对比。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念很快的那一群人，就是好像被这个慢的速度跟奇怪的声音影响，之后他们好像纷纷就走了，就不太念了。然后我会觉得，我在他旁边其实蛮尴尬。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什么速度？我就问他说：“一定要这么快吗？”他就说：“对，不然会睡着。”然后，可是他慢，他也没有他们这么快。然后我会其实还蛮好奇，说那个东西如果录下来再去做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奇，就是有一些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那真的是还蛮奇妙，就是说，当如果全部的人都那么快，然后你自己很慢的时候，而且他很镇定，他也不会觉得说我就是要跟他们一样快或是怎样。然后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奇妙的宗教经验，因为我平常也会去龙山寺听他们唱完课啊什么，可是就不会有这种比较就是跟大家速度不一样的状况。 哦，你对这种东西应该很有兴趣啊。 哦，对，其实对啊，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那一篇就是网络上在谈你的文章后，我还蛮高兴的，那篇写超好的，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好像是一位在英国念书的人，然后好像有加佑生的 Facebook 嘛， 啊， 就是叫什么，对，威玉吧，就是 WEI 然后 YU 这样子， 应该是有威。 哦哦哦，好，好，那就你那几位大哥有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吗？ 我就觉得你讲的很好玩，声音本身也变成一个那个绿。过滤器把不同的频率过滤掉，也就是把不同频率的人把它过滤掉。 好， 你刚刚说阴性的声音是什么？厨房算吗？ 其实我刚刚有一直在想有没有这个场所存在。我女生宿舍吗？就是，或者是我如果要真的要说的话，女生是不是大家一起洗澡的时候这样算嘛？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 别的特别怎么样的声音嘛，就是印象中啊。我其实也直刚一直在想，真的有这样阴性长虹存在吗？ 有一个 现在蛮阴性的。 对啊。就是如果以性别而言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女生聚集的地方。因为大旺刚刚讲那个什么一群大妈冲进去，百货公司应该有点酸。 去男生也可以变 成没有啊，那个 Dazzling 啊。 哦， 而且那种有马卡龙可以吃的店。 或者屈臣氏这样。 哦，对， 屈臣氏还好，那个他们店 我曾经有 会那个， 我曾经有一次进屈臣氏里面，发现从一楼到四楼只有我一个男人。 欢迎光临，什么药妆满575折。 对，有，然后我刚刚有想说，是不是那种沙龙，就是密闭的坐脸的保养的空间，类似那一种，或者是SPA 吗？就是做精油 SPA 吗？类似那种空间，就是好像也还好，就没有到非常特别的经验。 游泳池的更衣室。 嗯，就也跟你在宿舍洗澡有点像，对，对啊，对啊。就可能会喊来喊去说，哎、欸，那个洗发精借我或什么、啊，你好了吗？等我一下，类似可能这样子。嗯， 没有，就是像那个魔女佳丽，旧版魔女佳丽，布兰迪爸爸版那种开头那样。 怎么？ 哦，他有修正版的，跟那个喷雾版的，跟重拍版的。 好，我们还是不知道老魔女佳丽的开头是什么。 老魔女佳丽的那个开头是经典的。 你到底要你要走还是要留下来？ 我留下来，东西都在这边了，等一下还要帮忙恢复场地。等一下还有重头戏呀、啊。 哦。 我认识了一个艺术家叫叶玉君，他从师生记以来一直在搞一个什么阴性声音的计划，内容就是跟另外一个噪音艺术家 Betty Apple 用那个厨房的声音为素材做一个表演，那整个内容就是在厨房，整个内容就是在那个厨房里面打出火汁，然后打那个打奶昔，然后厨房跟观众之间有一个布幕，那观众看不到厨房里面，但是可以看到他们镜头拍到的东西。那因为整个表演，他那个厨房里面的声音是经过调变过的，就是经过这个 filter 这样出来以后，那你会搞不清楚你在干嘛。好像工厂又不知道什么，好像工厂又什么，然后再加上一些那个广播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现。那这个表演目前已经到第二次，那第一次的时候是他们两个人在照看的那个吧台里面，然后第二次是三个人，还有一个舞蹈家在前台那个，还有一个舞蹈家在前台跳舞。那可能明年会有第三次。 不，那个之前其实还有一次在那个焚化厂， 嗯， 焚化厂那边那个脚踏车吧。 哦，对，那这样算第三次了。那个明年可能 还有第四次。 对，可能明年还会有第四次。当然，这个是他的看法了。他认为阴性的出发就是从厨房的声音开始。 太平间了。 那个是每一个人最后都会到那里，不管男的或女的。 尼姑庵里面应该就是真的是阴性的声音， 那是 就相对军队都阳性 啊。讲到这个就是 阴性吗？ 尼姑是 没有，尼姑是去性别了。 或修女， 修女就是那个，除非是想到一部那个罗马尼亚片叫《淋浴告白》，淋浴告白就是那个克里斯汀孟基那个经典那个坎城影展，他两部片就是然后两个都是素人演员啊，就两个就得那个坎城影后，然后他那个就是讲说那个一个修道院的故事，一个罗马尼亚乡下修道院的故事。然后他那个，但是因为说有一个 女主角她有一个那个从小就是算是相依为命，她青梅竹马，算是一个就是知己，一个好朋友啊。她要住进那个，她要住进那个修道院，结果说好像就是说其他的那个修女啊，还有就是发现说，然后那个这女主角跟这个女配角好像是，这两个女主角好像是之间有一些什么暧昧的关系，所以就是修道院的那个神父就坚持要替那个外来者驱魔，然后最后把他搞死的故事。 还有谁要先说的？ 没有，就是我就是会知道那个前辈大哥，是因为那个就是破烂生活节，然后之前就是对这个还蛮有兴趣的。 等一下，你是看了？你是现在国三是不是？ 没有，我现在 是上，你是在上国三的表演艺术 课。那个对啊，小时候好像有看过，没有，就是那个对，然后我是跟那个那边有一个长头发的那个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最近就是有在看你的那个超越声音艺术，然后后面有点难走，然后前面在讲那个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的那边，然后就觉得，那边那一本书前面的那个启发性很强这样子，然后就想说，然后也就是之前去查你的网站，也知道你有在做，之前有做过一些剧场的作品，然后就有看到有一个是要电击观众的，然后我就想知道是真的有电击观众吗，还是没有？ 刚刚你知道对不 对？ 对 对对，我刚刚知道。 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 有被电。太可惜了。 刚才有一个人就是从那边就躺着就出去。 对。对啊，就是对啊。 你太晚了， 真是可惜。对。 所以我们被警察取缔了。 对啊。为什么你还能留在这里？为什么你还能这么淡定？ 所以齐威要回应一下 啊，回应什么？ 就是人家读了你的书。 我没有听到问题啊，很好啊。 我就分享一下想法这样子，然后你要问一下问题吗？ 没关系，我听得到。 就是我想要帮他补充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想要知道说，那你就是后归艺术季的那个状况的一些心得，想要再多听一些。还有就是整个促成的这个发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会变那么混乱？就是怎么办到的？而且还 是这个叫做是那个时代创造青年，不是青年创造时代。我们只是在那个，我们只是在冲浪而已，并不是我们在造浪。 嗯， 对啊。 但是总还是会有自己主动的部分吧，不可能都还是一直说是 时代。就你要去海边冲啊，要带冲浪板。 那有没有可能再来弄一次？ 那就是就是有时代就会有浪嘛。 那个海岸是不是已经后退到？ 纽泽西人会懂得冲浪。 那个张昭伟说，台湾从1995年以后到2000年之间进入资本主义成熟期。 嗯， 所以这样讲话，波兰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墓志铭。 很好，对对，因为你看波兰杰之后就开始出现。波兰杰那时候有 Rave 嘛，然后两年之内 Rave 被阿扁查禁了，就是就没有 Rave 了，就变成只有舞厅里面在放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的户外音乐节，户外音乐节就是波兰杰第二年之后 Jimmy 他们办了 Spring Scream 嘛，Jimmy 前两届波兰杰都有来，就是他们前两届波兰就是1994、1995年这两届都有，他们都有参加，然后1996年他们就自己办了一个在垦丁，所以是就当然这个后来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往一个观光化大众化的方向去做，一直到后来出现野台啊，出现那个 简单，是不是？ 什么简单的什么？ 还有草莓子等等等等， 就 是就后就是往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控制控制的程度，就是控制吧，就是控制了。 控制。 对对对。 或者说是它整个运作的， 因为目的 驯化的程度，驯化的程度。 我目的就是本来就是要，就是不是要那个、啊。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标志，就是阿扁那个叫什么当选的那个时候，那个左水溪公司不是在总统府前面唱？ 嗯，哦，2000年，哦，你说总统2000年，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标示，就是说有这里面有好几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左水溪公社不危险，也没什么危险的。 哦，对啊，蔡海恩后来结果是结果丢东西下去是蔡海恩。 然后第二个层次是，保守者不知道自己是保守的。 啊、哦，是啊。 保守者以为自己是前卫的。 对。 也就是他没有在文化的。没有在文化上面自我辨识跟自我认知的能力，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作为一个保守者的话，你应该要尽到的责任是什么？那相对而言，如果保守者是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有前卫者了，因为没有保守者，当然就没有前卫者，很下三滥的辩证法。 这个就好像说郝柏村发现说有一些偏乡他们没有图书馆，就直接说当地居民不读书，不用读书。 我觉得如果郝柏村这种，我不知道郝柏村也是不行的、 啊。都是那种党国思想，党国思想的。 就是如果以右派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属于。右派你要有文化嘛，你要有东西可以保守。 宋美龄的旗袍啊 ，conservatory 公司 conservatory 的观念就是说，你要有保守一个古典乐，你要保守一个传统、嗯，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个文化可以保守。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这是个假的嘛，虚的嘛， 就是人家讲的那种，并没有真的左派跟右派， 对， 不能真的套在这些， 对，都没有办法套在台湾。连保守派都不像保守派，他们可以请左水溪去那个就职大典，那 这当然不是保守派，那是怎么样？那所以左派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拿杯子去砸台下的观众。 那个坏掉木吉他什么，就是砸坏一把木吉他。 然后那个观众被砸得莫名其妙，然后左派当然知道自己在干嘛， 一走了。 然后左水溪就到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那我觉得这都是他都像预言一样、欸、我说预言就是完全就像一个故事，就是完全说明了这整件事情。那波兰杰也是说明了一个，就是整个80年代的这些反叛文化反叛到最后帮一转，就是老虎变成猫，变成户外音乐节，变成了 收费， 对对， 然后有啤酒， 对，这就是比较合乎张昭伟的这个说法，就是资本主义的成熟期，包括劳工运动也不会有，也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古典概念上的劳工运动，现在方兴未艾是消费者维权运动。 嗯，啊对哈， 所以社会运动严格上来讲，只有。我们在反核其实也是消费者权益的概念啊，就是我付钱给政府，为什么你们要改一些危险的发电方式？所以你们要用，我们要用一个安全一点的发电方式，就是整个不危及我的生命的这种发电方式，就是很是就是 不要在我家的后院。 对啊，这就是 林壁主义，那个戴然的传播理论， 这跟。跟我们大学的时候反核完全是两种状况。现在反核是地上干干净净的，走完游行队伍那个撤了以后，地上就是像洗锅一样。然后，但是以前的话，就是会有碎玻璃渣，会有喷漆，会有不会有死尸啦？但是那个状态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一种？我们赶上了台湾的真运动之后，台湾没有真的运动。 就性来讲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你没有办法再有 性爱狂欢派对啊、 哦。 你可以找几个好朋友办，可是那不是那个年代的性爱狂欢派对 啊，就是现在是连火车趴都要求啊，火车趴严罚。 对，就是以前的话就很自然嘛，因为各个学校这样子串联在一起，就是很容易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现在这种事，现在是没办法，不太有办法想。而且你硬是去做，就是逆天行道，就是会也做不舒服，也做不好玩。他的那种集体性消失了，你可以个别去嗑药，你可以个别去做爱，但是你不会去做性爱 party。 硬做之后也不有趣的意思。 你硬做，对，你可以用一个消费的方式去做，把这个东西当一个东西把它卖掉。例如说，我现在公开宣称我要办一个火车性爱趴，然后不定地点举行。 之类 的，然后把这东西变成一个新闻效应，然后去操作，当然是可以啊，但是就是如此而已，它不会是一个，对啊，哎，等一下，我们原来那个同学的，已经被我们远远的忘记了， 我在听， 对，啊，我这样可以吗？ 非常好， 感谢。 我还想，就刚有看到那个充满那个仪式画面的影像，然后就其实觉得好像宗教在你的身上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吗？还是说一个很大的连结？就是那，就是声音跟宗教的关系，其实也是好像怎么讲？声音应该是说会让我感觉到很容易的带领我进到一个精神的世界或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它我不需要像看到一个影像画面说我的世界是真的变了，而是它是在我脑中里面产生了出一个新的世界的概念。那但是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又是说这个声音也是会牵动人的身体的一些肌，就是我听到声音我会动，这很奇怪的一件事。你如果听到很强烈的噪音，你不去动你的身体是会很难受的。我对这些东西也很好奇，也就是很想要不知道说我讲这些有没有可以碰撞出什么，可以让我了解一下。 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你会用哪一种方式动而已，还有在哪里动，怎么动。现在我们其实在讨论的也只不过是这个层次的问题而已了。嗯，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可能要再讲一下。 就是你在哪里动，你用什么方式动。 动什么？ 对啊，比如说你是去 rave party 动呢，还是去听Radiohead 动呢，还是去大会操的动呢，等等， 自强活动的动， 各种动，但是各种动就是都已经是一种了，你知道吗？它都已经是一种动了，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被拿掉了。 那我们有所谓该如何动这个问题？ 其实我本来想要希望今天变成舞会的，因为我正好没有时间准备那么多曲子。当然，如何从座谈会转移到舞曲的技术问题还是存在，但是我是真的想要这样干。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知道，完全理解。啊，我还有，其实突然想问大旺，因为我昨天有去看那个《爱丽丝的后花园》。嗯，我就是很好奇，你那个口白是即兴的，还是其实有个蓝本？ 有蓝本在里面， 啊，可是你还是很即兴的。 对，就是会穿插一些那个免得觉得场面太干。 嗯，可是他其实我看完还是有点困惑。 就是要困惑啊。 哦。 因为那个。 表示说创作者玉君有点不知道他要表现是什么。 你终于说出来了。这个既然你说出来，我那个都是幸好我不用再问了。啊，我有去看，嗯，那看过以后一样是令人很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为了要说故事在展示， 嗯， 他是有一些那个，他是有现场那个舞台，他其实是有呈现的出就是一个爱丽丝的后花园， 嗯， 然后他就是抽离出了爱丽丝，然后抽离出了看我，就是说那个眼睛被遮住的兔子， 嗯， 然后抽离出戴很多帽子的人，然后那个猫大头猫跟那个女王，然后大家一起跳舞，有没有？ 那你觉得他那个性暗示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回应？ 露三角裤吗？因为其实爱丽丝一基本上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个原作里面，其实他是有他是灯笼裤。灯笼裤简单化，然后它变成那种就是白内裤，那有什么性暗示可言？我觉得那个很莫名其妙，那一种就是说那些洁癖的家长莫名其妙，可能让自己的子女连大小便最好都不要看到。 而且现场玉君其实露胸好像露比较多， 乳沟啊， 对啊，很担心。 嗯，还好只有礼拜天再一次， 礼拜天还有一场啊， 是还好只有再一次。如果是那个什么，如果是这个艺术节每天都要演的话，那应该是不知道。 然后我其实去中山那个，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其实我没很仔细看，就是我好奇的是五月天这个东西啊，就是它也让我产生一个很困惑的。 啊，是啊， 对，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五月天的感想是什么。 五月天是， 就是那个五月天， 是我讲的是一个肯定句，五月天是空白的。 代言 HTC， 还有他还有去代言三商美邦人寿，五月天还有去代言三商美邦人寿。 五月天会是台湾的 SMAP。 五月天不是说是台湾的 B 头士， 还有下一位同学 那个转 麦克风， 那个转蛮尴尬的，看起来好像是三个不一样的转凑在一起。 还有这边有对谁还没讲？ 当 Frankenstein。后面的。后面好像还有人可以讲， 鲈鱼啦，这一个， 对， 哦，玉德，好讲吗？ 就奇怪，刚刚有讲到那个什么工具，就是拍那个实验电影，先有摄影机拍了实验电影那一部分，其实。 高崇礼说的嘛， 高崇礼 他说只有有实验， 只有 生产工具的地方才有办法做实验电影。 那我就想到，就是最好先有，就是如果举别的例子，假设一个人喜欢骑脚踏车，那就是应该要先用脚踏车，他才会想要去，他才会骑着脚踏车，然后绕来绕去，觉得很高兴这样。对，那。我意思就是说， 要做出一个区别，一个是生产，一个是研发者，一个是代工者，还有消费者不同的层次。他说的是研发者，不是消费者，所以脚踏车 是 用钱买就有了，但是发明脚踏车是另外一回事。 做实验电影跟那个做跟那跟赛车是一样的等级是吧？只有会生产汽车的国家才会才 没错，就是这样子。终于开始哦，100分，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没错，但是我没想过你讲的这个实在太好了。啊，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其实没有很想要问仪式的事情，我就是想要单纯问宗教音乐这个东西，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完全不是宗教音乐？ 音乐一开始都是宗教性， 就什么东西完全不是。而且不可能变成宗教音乐。 广告音乐 ，Miley Cyrus。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任何音乐都可能是宗教音乐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看下来，就有一种宗教音乐它变成一个乐种。 对，这就是一个消费的概念嘛。如果不是从消费的概念来讲的话，没有不是娱乐的音乐，也没有不是宗教的音乐。因为有的人的娱乐很奇怪，就像我们这个房间就很多娱乐方式非常奇怪的人。对，那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在娱乐，而是在搞宗教，他们就是确实是在娱乐。那宗教音乐也一样，就是那个。到底声音里面有多少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而不是欺骗自己的那种，应该是这样子，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有比较有可能是那样的东西。我觉得跟听法的关系更大，反而跟音乐本身的关系不是那么大。当然有一些是气的问题啦。气的问题就很微妙，例如说有的音乐会非常的短促，那它的气的用法就不太一样。可是你是不是能够说那个英雄气短的音乐，例如说三分钟的朋克乐跟宗教音乐没关系？那也不必然，它也可能变成一种护法的状况出现，就是当罗汉打架这样的。打架，但是这是有必要碰到 上明寺十八铜人， 碰到那个对啊，北方锣鼓乐嘛，就是基本上就是北方为什么那个摇滚乐发达，是因为他们的锣鼓的这个东西比南方强，南方的是旋律比较发达，一般来讲就是北半球来说，我说到哪里去了？对，总之就是。就是什么东西不是宗教音乐的问题？ 这会不会是什么东西不是宗教？就是你几乎是，就是这个往上回推的话，就是宗教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再来就是涉及宗教。当然，反过来，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正解，就是说，对啊，对， 还是重气这样好、啊？ 没有没有，就是在问说，就是好像。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东西涉及到宗教观。如果我是 consumerism 为宗教的话，那绝对没问题。当今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是纯粹宗教音乐，是这样吧？如果 我以消费，那我走进商场，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宗教音乐，我全部都可以买到，然后 我以此为满足。那不涉及到你自己去找自己的麻烦，或者改变你自己的人格，或者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份破坏掉。 我音乐同时听， 你来点别的音乐啊？ 教这也可能是很庞大嘛，但是我觉得宗教感也许就是会变得是比较主观的，但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所以我会想要特别去了解说，那你在哪一个状态之下，或者说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你特别感受到这个宗教感？ 我不就我个人做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我觉得现在就现在现代人活在2014年的这种状态下，最接近于宗教感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做爱，也就是它其实是少数的，原始记忆到现在还少数可以用一种变形的方式留存的，不一定是狭义的做爱啦， 可是它有一个过程啊， 对， 就是两边的 有一个这个仪式的过程， 器官都 这个东西是消费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耗尽，当然他把他的潜在能力都已经，我们现在又回到政治经济学的那个老板了， 是， 但他把他潜在的革命能力都消把它吸取掉，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把他的这种我说的这个宗教性的部分把它耗尽掉。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身份的那个改变，跟自我的 identity 的改变。 嗯，那对于那种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会知道呢？ 自慰可以。 不一样，毕竟感觉是不一样。你知道现在有些已婚者他们也是会自慰的啊。 自慰其实我可以介绍一种方法， 互相自慰吗？ 不是，就是你不为高潮而自慰， 我只会射精而自慰。 你不为高潮而自慰，然后当然要时间很长了，不过这个听起来蛮波波族的，还是不够经验，这个无产的气息， 就是不是为了要射，而是为了要持久的。 不是为了要持久，就是说不为什么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后来都是这样。 可以吗？ 嗯， 有。可以试试看吗？ 好，我觉得 这可能都偏心 思教室。但是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啦。其实这就是房中术的一个入门。 会麻掉吗？ 不是那个问题，真的。其实这是房中术的入门啦，就是现在大家觉得房中术是迷信什么，其实它其实是一个 manual。 房中术不是讲说如何持久而不射？ 对对，这是被现在的观念误导的一种。但是它就技术上而言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这后面其实很有趣啦。那你跟动物或者跟人当然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 就自慰相对而言可能容易一点。 李又英和安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支持多元成家，我跟我的那些什么安淳鹦鹉什么小小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鸟什么鸟，对，而且他们清一色是女性，而且我不会跟他们做爱，所以我比那些味道人是更有条件说我要支持的人。 你刚才说什么鸟什么鸟是？ 没有那个 真的是鸟， 不是吗？他真正的养很多鸟，然后都是女生，清一色是女性，而且他不会跟那些鸟做爱。 其实，就宗教太容易变成怎样怎样才是宗教了，那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宗教也必须要那么保守了、 嗯。宗教力都有保守势力。 嗯，这是这个是这是一个确实真实的状况。是经验，不管哪一个层级都可能是宗教的，而且越世俗的也有可能翻转成宗教的。嗯，大家都讲过话了吗？主持人， 哎， 政治经济学。 啊，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话了，要 cue 我吗？ 不是，你今天不是有政治经济学的提纲吗？ 今天没有政治经济学提纲。 哦， 今天这样挺好的。 现在已经过六点了，我们今天这边可以住到多晚？ 就可能就是看谁先走，然后就一个一个走掉这样子。 势必到最后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不能不是这样。那可以不是这样吗？一起那个踏正步走出去。 啊、 然后要放刚才那个工业的那个。 可以现在就开灯，然后叫大家走，这是一种方法。 好爽哦！ 这个不太好。 你刚刚一讲，我突然浮现的感觉，就有一种爽的感觉。 哎、欸，卢云，你讲话了没？ 讲话了。 你有讲吗？ 我讲。 那个还有那个摄影师啊，一塔。 一塔猪猪。 阿猪，你被 Q 了。 啊。啊，猪， 猪猪人咧，人咧跳。 哦，感冒了是不是？ 马上去做很庸俗的工作，所以现在有点状况不太对。 哦，早上做什么？ 既然很庸俗就好 了。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床上庸俗。 没有啊，开婚礼很庸俗。 那不是神圣仪式吗？ 我不太想去。 好看。 那为什么婚礼的时候大家都要放音乐？ 还要放那个煎好的那个， 还要放鞭炮声。啊，我有一张 CD， 就是里面就是先有鞭炮声，然后还有那种。 那王道，你讲讲，你脑补一下。婚礼的时候要怎么 打？我婆阿座哈，我在那个2006年的时候，我在婆阿座上面画了一张图，是那个本旺的婚礼、哦。 用口语表达一下， 说什么怪物的新娘 之类的， 科学怪人的新娘。 对啊。 是一种拼接的新娘，还是就是定做的？ 实体的新娘。 不是抱枕， 不是抱枕，生理人的新娘，不是米苦。我虽然最近都是宣称，我都是宣称米苦，米苦我老婆，米苦我老婆。但是事实上，我已经这个我 自从走出一段这个破碎的恋，就好像一切 都被封锁了。 讲， 为什 么？说嘴， 就是嘴巴在剪，把人家的踩到人家的线。反正反正就是说我会打算做很朴素的婚礼，因为我三姐嫁那天就是我三姐归宁请客那一天呢，我跟我爸走路回家，我爸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结婚。婚姻真正的婚姻它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就是说你这个喜宴你做的再盛大都跟婚姻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打算要就是说到时候结婚我真的有对象然后我要结婚，我要做的很朴素。 你要做什么？ 朴素，很朴素的婚礼，很简单隆重朴素。 要结婚吗？ 还没那么快啊。 KRG 下一场办 的，对啊，哪一场就办脑内婚礼这样。 脑内婚礼， 你 说当做一场 KRG 嘛？然后婚礼本身就是。 本身还是一个行为。 KRG 婚礼那 个， 行为艺术家。然后就讲夸张一点，就说不定现场动，没有现场动吧？我会被抓走。哪有人喜宴这样子到一半有被寻仇的啊？可是有听说有那种没有，说新郎会被警察抓走。 那个《基督山伯爵》 哦，对， 你看书看的真的很多哎，而且是那种中学读物跟小学读物， 至少这样就是好消息。 好，才好了，时代需要这样吗？